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平原地区风力减弱，气温也较昨天略有回升，但整体依然低迷。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零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8，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次寒潮的大范围强降温过程已趋于结束。北京昨天新增本土新冠病例158例。一周财经热点，关注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出炉。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本次寒潮的大范围强降温过程已经趋于结束，但未来两天寒潮影响过的大部分地区仍较寒冷。今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雨雪天气，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转大雪或暴雪。北京市艺术传媒职业学校公寓位于海淀区聂各庄东路10号。近日租住在这里的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公寓供暖的效果一直不好，温度低，到晚上他都睡不着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李先生告诉记者，最近这两天降温，室内温度只有12摄氏度。 我这屋子实在冷得不行，就根本睡不着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容易被冻醒。我最近买的温度计一测，一看只有12多。 李先生表示，他还联系了物业公司，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会找人来修，但却没有了下文。 对，一说他说在找人，他说他找了一个公司，估计找那个公司也不是很正经的公司，那要不然怎么打电话都迟迟不来呢？ 李先生告诉记者，公寓属于集中供暖，他们一次性给物业缴纳了1800块钱，但温度却一直没达标。 集中供暖就把钱交在一起了，也不知道他们的物业把钱交到哪儿去了，交了多少才搞的这个温度呢？人家不说都是18度还是16度来着，再回去我看只有12多。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联系了李先生所住公寓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操场里面那个管道漏水，他要再修管道，所以这供暖这几天可能应该都会冷一点。 当记者追问为什么之前室温也不达标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是新来的，对之前的情况并不了解。 物业这两天回老家了，有点事，所以他手机放在我这里。 随后记者联系了北京热力集团供暖服务热线96069，客服人员表示，北京市艺术传媒职业学校公寓不属于热力集团集中供暖。 哦，你这不属于热力集团，我学校负责了，因为他们这边我看之前来过工，但是反映北京艺术传媒学校属于校内供热，还有学校负责。 随后记者拨打了北京市艺术传媒职业学校的电话，对方表示这两天他们正在找管道漏点，所以供暖温度会比之前要低。 这两天我们都在找他们，他们的负责人也过来了，包括在现场找那个漏点，因为这水在漏，那边在加凉水，它温度肯定是达不到那么高。 同时校方提供了负责供暖的天虹公司的维修工人的联系方式，联系工人告诉记者，这处公寓属于第三方供暖，是公司根据和学校签订的合同上的供热温度来进行供暖。 我们是个体的，不是公家的，不是市政供暖的。 市政的不是18度以上吗？咱们这属于自供暖，因为我们都是按合同来的，我们当时签的合同就是白天13度，然后晚上16、17度。 维修人员表示，目前漏水位置已经确定，但是由于这两天突然降温，维修有难度，不过会尽快将公寓的室内温度提升上去，达到合同签订标准。 现在漏水地方已经找到了，就是在篮球场里边，但是如果弄篮球场的话，包括费用啊、工期啊，时间太长，能不能在供暖季保证正常施工不好说，如果不能正常供暖的话，只有今年就这么将就着，我们耗点气， 然后把温度提升点，浪费点水，只能是这样。 根据第三方公司的说法，供暖温度白天只保证到13摄氏度，那么这样的供暖温度是否合理呢？记者就此咨询了物业领域律师包华，他认为 这个标准应该是在18度正负，而且供暖本身属于国家定价，不属于国家指导价， 由于在中国北方地区它是民生服务，所以供暖服务标准也是国家定的标准啊，不是我怎么约的都行的，比如说我供暖费我愿意收80，温度我给了8度，不是这个意思。 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8例，上海18例，天津8例，广西5例，云南4例，陕西4例，福建3例，湖南2例，广东2例，北京1例，浙江1例，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陕西3例，广西2例，北京1例，本土病例158例，陕西157例。其中西安市155例，咸阳市2例，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发布通知称，即日起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通知提到，因昆明市呈贡区一小区昨天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按照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的要求，即日起云南省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通知称，待云南省内无中高风险地区之后，恢复跨省旅游活动。之前已公布的19个陆地边境口岸县市，至明年3月15号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一周财经热点，我们关注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出炉，股权投资又有新高地。央行表示，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近40%直播带货商品检测不合格国家标准。浙江省消保委约谈5大平台等内容。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你好，张玉。 你好，主持人。 那来给我们具体点评一下本周的财经热点。 好的。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呢，落实减税降费措施，加快呢出口退税进度，优化呢出口信保承保和理赔的条件，培育呢离岸贸易中心城市，扶持呢中小微企业，促进呢外贸平稳发展。24号，央行等6部门呢联合川渝两个地方的政府，印发《城域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规划》，明确7项任务，包括呢优化区域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等内容，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到2025年，西部金融中心初步建成。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4号召开会议指出，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推进的金融高水平双向发展，提高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范风险能力。24号，证监会呢是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满足合规要求的构架企业备案后可以赴境外上市。24号，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向社会是发布了去年的交强险的经营情况，交强险承保的机动车数量是3.01亿辆，保费收入达到了2270亿元，保障金额是43万亿元，交强险的保障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浙江消保委23号是发布消息，今年双11期间，对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5个平台直播带货进行了消费体查，总体情况是近40%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体查发现个别主播存在夸大宣传，用绝对性广告语拿其他平台做比较，少发、漏发、发错尺码、宣传与实物不一致等。另外呢，生鲜存在缺斤短两问题。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20号公布了对网名叫薇娅的网络主播黄薇偷逃税案的处理情况，非缴税款和罚款共计13.4亿元。有数据显示，今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将会扩大到2万亿元。据统计，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全国电商直播活跃的主持人就达到了40万。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平原地区风力减弱，气温也较昨天略有回升，但整体依然低迷。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8，空气质量1级优。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

心依然滚烫，哪怕流过泪，哪怕受过伤，不忘初心的模样。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百分之